十天，十二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19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北京新机场主基地航空公司日前已敲定。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了解到，北京新机场东航基地、南航基地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两大运营公司将蓄势待发，投资超百亿助力新机场建设。 今年是北京市2013年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为了确保圆满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大兴区紧紧围绕三个三战略，通过调提渐减推管控措施，全面推进无煤控车、抑尘治气、增绿等重点领域方面减排工程，超额完成市级考核目标，积极努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 为推动形成人人都做好人好事、人人争当榜样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日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在延庆区刘宾铺村举办2017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北京新机场主基地航空公司日前已敲定。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了解到，北京新机场东航基地、南航基地已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批复，两大运营公司将蓄势待发，投资超百亿助力新机场建设。记者从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先后发布关于北京新机场东航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和关于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项目核准的批复，同意东航和南航在北京新机场的基地建设项目。国家发改委在通知中明确，为了满足北京区域航空运输需求，完善北京新机场功能设施，增强我国航空公司市场竞争力，确保北京新机场建成后顺利运行，同意建设北京新机场东航基地项目及北京新机场南航基地项目。据了解，基地将分别建设在永定河北岸、大兴区雨法镇、礼贤镇和河北廊坊市广阳区之间，位于北京新机场工程红线范围内。 东航和南航未来将成为北京新机场的主要运力。两份批复显示，东航和南航的基地将分别按照承担北京新机场航空旅客业务量40%的设计目标进行建设。其中，东航的基地投资总额为132亿元，其中项目资金为39.6亿元，约占总投资的30%，由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其余92.4亿元利用国内银行贷款解决，设施建设规模116.98万平方米，建设覆盖8.5万平方米的货运设施，16.1万平方米的机务维修及特种车辆维修设施，9.14万平方米的航空食品及地面服务区设施，61.06万平方米的核心工作区以及22.18万平方米的生活服务区设施。南航方面，基地建设投资总额为147.8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44.34亿元，约占总投资的30%，由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出资。其中103.46亿元资金利用国内银行贷款解决，设施建设规模108.89万平方米，建设覆盖7.85万平方米的货运设施，20.07万平方米的机务维修设施，6.94万平方米的航空食品设施及74.03万平方米的生产运行保障设施。 从上面的对比来看，作为各占新机场40%的主基地公司，南航较东航更偏重机务维修，东航则更偏重货运业务。国家发改委要求北京新机场基地建设要严格按照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要求，通过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理念的推广应用，优化设计，全面实现节能减排。除了东航和南航外，其他航企也将进驻新机场。根据民航局此前发布的关于北京新机场航空公司基地建设方案有关事项的通知，河北航空公司、北京首都航空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等非基地航空公司按照统一征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进驻北京新机场，生产保障设施由首都机场集团公司统筹建设。 本台消息，今年是北京市2013至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为了确保圆满完成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大兴区紧紧围绕三个三战略，通过调、提、建、减、推管控措施，全面推进无煤、控车、抑尘、治气、增绿等重点领域方面减排工程，超额完成市里目标考核任务，积极努力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各项措施。据了解，2016年大兴区在完成市级任务目标的基础上，超额完成各项任务目标，拆除违法建设637万平方米，占全市总量的21%，完成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2820.5征吨，完成量是市级下达任务的4.5倍。取缔1征吨以下高污染燃料设施5255台，压减燃煤92万吨，占全市总量的30%，完成167个村7个社区4.57万户煤改电、煤改气工程，完成改造的村户数量分别占全市总量的26%和20%，五环内基本实现无煤化，全年共调整退出工业污染企业70家，占全市总量的21%，清理违法违规排污及生产经营企业3024家，占全市总量的67%，淘汰老旧机动车1.45万辆，累计淘汰10.5万辆。下一步，大兴区将精准发力，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继续坚持高标准推进，下大力气整固大气治理成果。今年在市级下达720万平方米拆除任务的基础上，大兴区主动提高标准，尽可能多的超额完成拆除任务。此外，在优化用能结构方面，大兴区今年将全面完成工业、供暖等领域的燃煤锅炉清洁能源改造任务。在加快禁煤区建设方面，今年计划完成158个村6个社区共计约6.1万户的煤改清洁能源任务，这也意味着今年大兴区将基本实现全区无煤化。今年大兴区制定了清理1000家散乱污企业的目标，全市计划完成2570家，大兴区清理数量在全市占比接近40%，截至目前已完成清理489家，完成率49%。在清理标准上，大兴区还提出了更高标准要求，以永久不能恢复生产为标准，做好事后监管，严格防止反弹。 本台消息，为推动形成人人都做好人好事、人人争当榜样的良好社会风尚，近日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在延庆区刘斌铺村举办2017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启动仪式， 首都文明办主任滕盛平介绍，在前三年全市开展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成功经验成果的基础上，今年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将继续坚持层层举荐、周周上榜、全媒传播、公益实践，在全市深入开展2017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选树发掘更多表现突出、事迹感人、群众认可的北京榜样，推动凡人善举不断涌现，崇德向善蔚然成风。2017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将重点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在坚持常态化选树北京榜样方面，五月至十月为推荐上榜阶段，重点开展2017北京榜样选树张榜，11月至12月为点赞表彰阶段，重点开展礼赞榜样、表彰榜样活动。坚持从社区村基层单位做起，层层选树、层层张榜、层层举荐身边榜样，坚持周周上榜选树北京榜样，统一接收各举荐渠道举荐的候选人，每周发布周榜5名，每月发布月榜10名，年底在月榜人物中选出2017年度十大北京榜样。 在广泛开展学习宣传北京榜样活动方面，不断创新宣传方法手段，全景市多角度融媒体宣传北京榜样人物事迹，形成强大舆论导向，让榜样人物鲜活生动，家喻户晓。广泛开展北京榜样故事六进巡讲活动，创作推出一批反映北京榜样人物事迹的文艺作品，打造北京榜样精品力作。在扎实开展北京榜样公益实践活动方面，组织开展学榜样我行动活动，充分发挥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更多市民群众以实际行动践行榜样精神，举办我为榜样圆梦活动，根据榜样人物的理想愿望、事迹特点和实际情况，精心为榜样人物策划设计公益行动，进一步传递榜样的善行义举。开展关爱礼遇北京榜样活动，深入榜样人物家庭，了解榜样人物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活动现场，2016年北京榜样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张小燕带领首都各大医院的专家走进刘斌铺村，为村民开展义诊活动，让百姓足不出户就享受到首都医疗专家的优质医疗服务。 本台消息，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京南片区2017年的轮值主席，大兴区林业保护站在彩鱼镇韩英村南片林举办京津冀协同发展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京南片区2017年应急演练，以提高京南片区毗邻成员协同应急防控能力水平。上午10点钟，演练正式开始。京南片区林业有害生物协同防控联动指挥部接到通知，称彩鱼镇发现暴食性林业有害生物春尺蓘灾害，发生程度在中度以上，受害面积约3000亩。主要集中在韩营村至沙窝店村一带，距离廊坊市广阳区仅1公里远，急需启动京津冀毗邻地区林业有害生物协同防控联动应急方案3级。随后，专用防控车和防控人员到达受灾地区，对受灾片林和林网喷洒药物。据了解，这次实战演练所用药物主要是苦参碱和除虫药，对人畜无害。演练中共出动高射程打药车4辆、水车1台、喷烟机4台、高射程迷雾机2台。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 为进一步满足群众体育健身的需求，展示花店运动的魅力，4月23号，西红门镇首届花店邀请赛在鸿坤广场举行。来自东城、怀柔、顺义、大兴等地的15支参赛舰队，120名花店高手齐聚西红门，喜鹊登枝、仙女跨栏、苏秦背剑、倒踢紫金冠，一只小小的毽子在花店高手的脚上左右飞舞、上下翻飞，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花毽是用除手之外身体各个部位将毽子运作出各种花样，展示各种技巧的玩毽方式。踢毽子能够促进大脑思维运转，锻炼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四肢协调能力。赛场上花毽翻飞，参赛选手们尽情地施展踢毽本领，赛场外的观众们打着节拍，叫好声、欢呼声不绝于耳。据了解，这次举办的首届花毽邀请赛是西红门镇贯穿全年的全民体育节赛事中的一项活动，将花毽这历史悠久的民间特色体育项目引进居民的健康生活中，不仅给花毽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而且也促进了花毽爱好者的交流和切磋。这项体育活动在传播花毽文化发展以及文明健康理念的同时，也推动了民间体育健身活动的多元化发展。 本台消息：太空羊角脆甜瓜、杭椒605螺丝椒、杭本樱6号番茄、太空树莓，这些名字听起来高大上的果蔬，都生长在通州区国际种业园区的航天育种基地里。这块400亩的农田共种植了150多种遨游太空回来的林果蔬菜，畅销全国。位于通州国际种业园区的北京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我国航天育种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在公司的航天育种基地温室里，绿油油的蔬菜秧苗间隐藏着一个个浑圆壮实的西红柿。基地技术人员杨硕博士正蹲在秧苗边观测西红柿果实大小，如果不是菜畦边立着写有杭粉2号的标签，人们可能很难把它们和太空蔬菜画上等号。一样是嫩绿的茎杆叶片，看似与普通果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可它们背后的科技含量却非等闲。杨硕介绍说，这些搭载过高大上交通工具去太空旅游回来的林果蔬菜都各怀绝技。就拿这香蕉树来说吧，这是我们的太空香蕉品种，是搭载神舟3号遨游过太空的。杨硕指着蔬菜种植区对面的香蕉树介绍说，普通香蕉树一串有6到8层果，而这个太空香蕉平均一串有11层果，产量可以提高30%，而且可以提前1个月结果采收。香蕉皮儿薄，口感也更甜糯，无炭疽病，目前已作为南果北种的品种在北方温室推广栽培。一粒普通的小种子遨游太空回来就能变得如此神奇吗？其实并非这么简单，不是种子上了天就一定能育成新品种。杨硕解释说，种子的诱变几率仅约1/1000，太空之旅只是迈出了航天育种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大量的工作。种子回到地面后的3到5年内，科研人员还要对这些种子进行种苗培育、栽培观测，再经过选择、淘汰、试种、审定等一系列复杂程序，才有可能成为新品种推向市场。这些遨游太空的优良种子并非北京独享，已经惠及全国，销往广东、陕西、山东、河北、内蒙古、新疆、甘肃等省和自治区，未来还将有更多北京种子遨游宇宙，带回精良的作物性状，引领北京航天育种产业领跑全国。 本台消息，据北京市公安局透露，经由北京市公安局环石药旅总队和朝阳分局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多起非法收购、储存、处置危险废物、涉嫌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现场收缴废机油30多吨、废蓄电池50多个、废机油滤芯2000多个。 4月6号，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接市环保局线索通报称，在本市朝阳区某汽配市场附近，有人从个体汽修厂低价收购废机油。接报后，环食药旅总队侦查员立即赶赴现场开展侦查工作，依法控制嫌疑人张某，并在张某用于储存废机油的院内发现300多个旧油桶，其中大部分油桶内装满废机油，因机油渗漏，厂院内的部分土壤已经被染成黑色，并且气味刺鼻。在附近，民警又发现了其他多家非法收购点，警方当即立断，由环食药旅总队会同朝阳分局共同开展工作，又将夏某、赵某等其他6名嫌疑人抓获。经查，张某、夏某、赵某等7人长期从个体汽修厂或者汽配店非法收购倒卖使用过的废机油，这些废机油就存放在租赁的院落内。警方表示，废机油、废机油桶、废电瓶都属于国家危险物品名录规定的危险废物，应有专门的回收单位通过专门渠道回收。目前张某、夏某等7人均已被朝阳分局刑事拘留。 本台记者报道。 核技术的应用日趋广泛，放射诊疗与核医学诊疗为人类对抗疾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同时 近日，华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与放射学院举行了战略合作揭牌仪式，仪式在大兴区生物医药基地举行。苏州大学医学部放射医学与防护学院是我国放射医学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重点学科，学院科研主要面向核工业、国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经济建设。凭借苏州大学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突出的多学科优势，聚集了放射医学领域国内外众多高端人才，着重在放射生物学、分子影像与核医学、辐射纳米毒理等方面开展研究。生物医药基地入区企业华克医疗科技股份公司是提供一站式医疗辐射防护整体解决方案的国家级双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5年，总部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成功登陆新三板，是我国医疗辐射防护领域唯一的上市企业。华克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喜介绍， 以前呢也有跟一些大学的这个临床呢有一些合作，但是毕竟辐射防护呢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呢专业性很强。那么苏大医学院的这个放射影像和防护学院是国内最早的设立这个核医学科的专业的这么一个学院，所以它的实力很雄厚，那么对推动后边的辐射防护的这个赶超国际的水平就有大的这个帮助作用，包括他们的一些科技的成果转换，那么也可以放在我们的一起做。 据华克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喜介绍说，华克与苏州大学的合作将逐步树立行业标准，进行规范行业发展，保护医务人员和普通公众的健康，使放射医学更安全地造福于人类。不仅如此，双方在辐射安全教育以及培训方面也将展开密切的合作，会设立博士工作站，建立核辐射防护培训基地，这些都必将推动相关知识的普及和领域的进步。 本台消息，共享单车将实行全市总量调控，设定各区最大投放数量，并制定文明用车奖惩办法。交管部门将对违法骑行及乱停乱放的承租人给予处罚，涉及恶意破坏、盗窃等违法行为信息由公安部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市交通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区政府起草了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于日前开始公开征求意见。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共享自行车自去年八月以来， OFO、 摩拜、小蓝、酷骑、永安行、智享等企业先后投放近70万辆，注册用户近1100万，出现了快速扩张、抢占市场、无序投放的现象。指导意见中提到，共享自行车发展规模与市民短途出行需求、城市空间承受能力和道路资源与停放设施承载能力相匹配，由各区政府编制规划，科学把握总量和投放节奏，实现全市总量调控。为落实好总量控制，拟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区级政府编制辖区发展和停放规划，设定辖区最大投放数量。 目前不少用户反映退押金难，对此指导意见明确，保障承租人资金安全，收取押金的企业需在本市开立资金专用账户，公示押金退还时限，及时退还承租人资金。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加强对企业资金专用账户管理，防控承租人资金风险，各级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调和配合，建立联动机制，依法对共享自行车经营活动实施指导、监督和管理。市交通委负责建设统一的监管平台，并实现信息共享，开展大数据分析，为科学监管提供依据。企业要按照国家及北京市的网络安全要求，对注册用户采取实名制注册登记，实现对承租人身份实时可查、事后倒查。所采集的用户身份信息应当在中国内地存储和使用，不得擅自公开泄露或向他人提供，保障注册身份信息安全，保护承租人的合法权益。 指导意见明确，承租人需年满12周岁，对骑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接受企业的信用约束及管理部门的处罚，对骑行过程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按照公安交管部门事故认定承担相应责任。另外，完善承租人信用评价制度，制定安全骑行规范、停放守则、文明用车奖惩办法，对多次经核实确认的违规违约承租人列入企业黑名单，共同限制其使用，加强运营调度和车辆维护管理，及时回收废弃车辆，建立应急预案，及时处置突发情况。市公安部门对盗窃、侵占、破坏等违法行为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市公安交管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违法骑行及乱停乱放的承租人给予处罚，市城管执法部门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影响市容市貌的车辆进行处置，加强诚信管理，规范承租人行为。企业建立健全承租人使用车辆信用积分制度，涉及恶意破坏、盗窃等违法行为信息由公安部门纳入个人征信系统，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涉及违法经营的企业信息由工商部门纳入企业征信系统。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时光让爱被照亮，前行，携手前进，正视所有幻影，旋转凑齐，视线里的光明，微笑编辑与梦对称的图形，我在最近的未来。